据南朝鲜网报自主时报报道，旅美同胞在美国一些地区举行活动，纪念6·15北南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。11号在纽约举行了纪念式。纪念式上，继宣读6·15北南共同宣言后，一些人做了发言。发言者指出，要本着6·15共同宣言的基本精神，由我们民族自己来的理念，实现自主和平统一，并表示决心要展开更有力的斗争，来揭开第二个6·15统一时代。此外，美国各地也有讲演会等各种纪念活动举行。